OK， 我想讲几句说话先，然后咧先至开场。第一句第一点咧系上个月5月31日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喺呢度举办咗一个沙龙咧，就系李柱铭先生嚟讲89、64、30年吓。老实讲，上个月做沙龙嗰阵，成个场咧系充满悲情吓。如果记得有朋友喺度。然后是没有人，我估是发梦都没想过一个月之后，今天是29日，一个月之后香港是翻天覆地。 加油！ 所以我第一点，其实 我知道在座 今日在座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其实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其实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的。我相信我包括我认识的在内有很多朋友呢，Margaret 啦，李立峰啦，我哋嘅記者朋友啦，社運界嘅朋友咧，其實大家都喺唔同嘅崗位入邊做咗好多嘢咧，令得香港喺短短過去一個月之內咧，我相信由1842年開始一路寫嘅歷史入邊，我諗嚟啱啱呢一個月已經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 chapter。咁所以首先我以呢個北角文化沙龍嘅身份咧，多謝各位嚇，多謝曬大家嘅努力嚇，呢個係我咁多謝所有朋友的努力嚇，呢個第一點嚇。第二點我要講講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嚟呢個沙龍。呢個沙龍咧係搞咗啱啱今次差唔多係兩年啦，差唔多啱啱好兩年嘅時間嚇。咁呢個搬屋文化沙龍咧，其實係一個月一場。OK， 咁我哋係喺香港大家可能今日嚟到，可能感覺成個社會係好似好唔同嚇。但在過去的兩年裡面，其實香港是一個處於一個很無力、很低潮，大家覺得是很沮喪的。所以我幾乎每一次沙龍的時候，很多年輕朋友都會問有什麼可以做、怎麼辦、香港怎麼走下去。那我想說什麼，我想說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搞這個文化沙龍。其實個最初的想法正是覺得，即使在最艱難、最艱難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需要思想的。任何的社會運動、任何的社會抗爭咧，都唔係淨係靠激情，唔係淨係靠勇敢，其實係需要靠智慧、靠反思、靠我哋對歷史、對政治、對於價值嘅一啲好認真、嚴肅嘅反思。嗱，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沙龍，其實我哋喺呢一場嘅沙龍之前走過嘅兩年咧，其實都係喺啲好香港好低潮嘅時候咧，其實一路堅持做呢樣嘢嘅。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無論咩，即係其實想同大家分享嘅，想講就係其實對我嚟講，或者我哋呢個團隊嘅朋友嚟講咧，我哋會覺得思想對一個城市嘅發展，或者對我哋嘅社會運動，或者我哋嘅社會抗爭咧，係好重要嘅。即係理論同實踐唔係一個割裂嘅關係。而點解啱先我講話呢個係一個最香港最唔舒服嘅沙龍？嗱，呢我哋要堅持喺 Blue Note 咧，因為老實講喺過去嘅兩年入邊咧。是有很多朋友問我為何不回中大搞，那我是可以回中大搞的，或者有些朋友主動 offer 一些更加舒服的地方，但我們要堅持在這個北角這個城市中心裡面搞呢。 有個朋友跟我說，你們這個是十字街頭的象牙塔，我很喜歡這個名字。其實我們要堅持在北角，在這個城市中心裡面去做一些最嚴肅的思想討論，是因為我們覺得思想政治不想停留在所謂的象牙塔裡面，我們想在我們的城市裡面進行一些，我們很多時候覺得香港人是不習慣去進行一些嚴肅的討論，我們正正是想在一個城市中心裡面去做少少的公共文化的公共領域裡面的討論。這個是第二個我們想 emphasize 的。 OK， 回到今天的主題，今天的主題叫做沒有大台，副題是什麼？理解抗爭新世代。 OK， 沒有大台，理解抗爭新世代，這個是我和李立峰商量出來的題目。我先解題先，大家都知道今天來到，大家其實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是帶著很多的困惑來的，即是包括我自己在內，我想一個月之前，我想香港沒有一個搞學術的人能夠預計到過去這個月發生的事情。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understand， 即是 understanding 這個理解呢，其實第一件事我們不要判斷之前究竟我們現在發生的什麼事，究竟過去這個月香港的水運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為什麼無緣無故 早一個月之前，大家都仲喺度哀嘆年青一代咧唔關心政治，或者年青一代已經絕望啦，已經淨係掛住移民啦，諸如此類嘅時候，點解一個月之後係另一個世界？嗱，我相信我哋包括我自己在內咧，好多朋友係好多困惑嘅，即係對於過去呢一個月發生嘅事情。咁所以點解我哋話而呢一次嘅抗爭入邊同以上運動，大家亦都見到咧，最起碼表面上邊咧，似乎係的確係好似冇一個。譬如佔中三子，或者學聯，或者學民思潮，一啲咁樣嘅好清楚嘅組織。嗱，雖然我哋有呢個民陣啦，當然係，但係我哋會見到好多嘅社會抗爭，今次入邊咧係一個你見到其實係一個遍地開花嘅形式嘅。由每一個社會運動面咧，好似都有唔同嘅群體、唔同嘅 group 咧喺度 mobilize 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我諗即使擺喺全球嘅社會運動抗爭史入邊咧，我相信香港而家發生嘅事情咧。都是一個很新的案例，所以呢，其實為什麼我們今天設定這個題目呢，其實是大家一起去探討的。我相信李立峰他自己本人也未必有一個很 clear 或者很 definite 的答案，所以今天我們是大家希望等陣，其實大家在座很多參與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主動的發言，我們進行一個分享的。 OK， 這個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設定這個題目。李立峰呢，是我們的中文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咁亦都如果熟悉香港社會運動嘅朋友，應該知道咧，其實佢係研究呢個香港嘅社會運動啦，呢、這個公共傳播啦嘅或者民意香港嘅民意調查咧，其中一個咁最重要嘅最 top 嘅 scholar 嚇。咁佢亦都係大家有要印象猶深咧，其實喺佔中九子嘅審判入邊咧，佢亦都係開創性地喺法庭入邊啦去作呢個 testify 啦。去講翻雨傘運動入邊嘅民意調查嘅，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記憶猶新嚇。咁所以今日我哋揾李立峰教授嚟同我哋做呢個分享咧，其實係我相信係最合適嘅人選嚇。咁所以你見到咁洶湧嘅場面，大家都可以印證到我嘅判斷嚇。咁我哋今晚長話短説啦，今晚個程序好簡單，等陣阿 Francis 咧佢會先講大概一個鐘度嚇，佢做一個佢嘅 overall 嘅一啲嘅 observation 同埋佢自己嘅觀察同埋判斷。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只要大家呼吸還可以的話，一息尚存的話，我們都會希望我們可以有最起碼我們有個半小時的時間去討論的。如果在座你們會覺得呼吸困難，或者你覺得是辛苦的，舉手，我們叫後面的朋友遞一杯清水凍水給大家。我知道的確是空氣是很混濁的，我們已經盡我們的最大的能力去安排，希望大家忍耐，同埋如果真係辛苦嘅話咧，大家讓一讓座俾一啲冇位朋友，大家盡可能我哋係互相幫忙一下，好唔好？我哋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李立峰。 簡單問題， 係。 頭先你用咗困惑嗰兩個字咧，我好唔明白。 係。 你係咪有特別嘅意思？因為你講咁多咧，我覺得係一個疑惑嚟，一個問題，又係 neutral 或者係。 咁樣好嘢嚟，等陣會講，放心，等陣會有問題。OK， 好。 多謝周寶松啊。咁就我其實我未嚟過呢個沙龍，咁當然啦，即係我啲 Facebook 朋友都係一個圈子。咁就每一次啲沙龍完咗之後，每一次啲沙龍完咗之後都見過啲相啊、場面啊，咁好高興有機會嚟同大家做一啲分享。O 唔 OK 啊？而家咧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得。Brian 得唔得啊？你企到好後嘅 Brian 嚇，後邊得唔得啊？即係要入麥係嘛？好得。咁其實頭先阿 PC 講咗啦，即係其實可能好多困惑又好，疑惑又好。咁我反而其實我預咗個開場咧，我會講係似乎過去一兩三個禮拜入邊咧，喺個社會嘅討論入邊咧，成日我聽到學習呢個字嘅。我哋有個即係成日有個講法就話，就係社會運動似乎今次嘅社會運動係學咗好多嘢，即係喺過去幾年，即係有種講法就話今次嘅社會運動係從過去幾年由雨傘開始去到後邊五年嘅經驗嚟學咗好多嘢。係唔係真係咁？我諗要即係大家去分享，或者學咗啲咩可以大家去分享。學習另外一個對我自己，起碼對我自己嚟講咧，過去兩三個禮拜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學習過程。包括學習點用連燈啊嗰啲啦，即係我其實好怕嘅，即係近排咧，成日有啲記者打俾我，又問我啲連燈點樣睇啲連燈，我心諗啊，但係我鬼識咩？即係

佢每年搞一次晚會啦，嗱，佢除咗晚會當然搞其他嘢啦，但係個晚會係佢最重心最大型嘅活動。咁所以譬如大家咧，你如果你係有去即係一啲參與一啲活動嘅話咧，你無論你有冇參與其他嗰啲都好嚇，佢譬如佢一個禮拜之前通常會搞遊行啊，另外有其他活動都好啦。大家即係如果你真係參與嗰個運動嘅話咧，你有時間盡量你都會出席晚會嘅，嗰、那個大家知道係最重心噶啦。咁變咗嗰個行動都好 centralized 嘅，到最後就去翻個晚會嗰度。係嘛？咁好啦，仲有唔止喎。頭先我都提過，喂，會唔會其實你成個六四嘅運動入邊，其實除咗話支聯會搞嘅嘢之外，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咧？有，當然有啦。嗱，譬如今年一班記者佢哋即係括人曲自發啦嚇，咁就即係組織咁啊寫咗本書，咁就出版嚇，我是記者六四三十咁樣樣嚇。咁呢個同支聯會冇直接關係㗎，唔係支聯會叫佢做㗎。咁跟住譬如呢個嘅舞台劇，阿編劇家莊梅岩係嘛？跟住呢個嘅導演聂明慧，咁去搞五月三十五日。跟住譬如再一般情況之下嘅，其實香港好多嘅中學。咁你可能啲通識老師好，唔同嘅科目嘅老師好，佢可能借用通識科嘅名義，借用公民教育組嘅名義，佢可能喺校內搞一啲活動 ，organize 一啲同學係嘛，大家一齊做一啲活動咁。咁你都會好多呢啲其實好即係各自小組形式咁去做好多嘢。嗱，但係你留意咧喺六四嗰個嘅所謂個運動形態入邊咧，呢啲就算計呢啲嘅小組模式咧，佢同個 central organizer 好有關係譬如咩咧？你首先你睇下啲人啊，如果你 trace 啲人際嘅人脈嘅關係 ，OK 嚇、啊。頭先講莊梅岩編劇，聂明慧導演，聂明慧係咩人咧？聂明慧嗱，其實我都唔知道聂明慧即係，但係起碼佢做咗好多年支聯會義工，一三年前後有好幾年嘅燭光晚會嘅司儀係佢，即係其實佢本身就係支聯會嘅人，某個程度上係嘛？跟住你諗下，好多嘅中學老師，如果佢係好有心喺學校推動好多嘢嘅，咁即係 U Back 啦，都應該係教協嘅會員啦，都 most likely 係教協嘅會員啦。咁當然大家知道教協同支聯會嗰種哇，即係千絲萬縷，其實係即係三位一體咁滯嗰種關係啦，嚇、啊、咁。即其實從人嘅關係，你好容易 trace 翻，其實個個同支聯會直接間接有啲關係，係嘛？跟住從個資源嘅運用上，譬如頭先講就係啦，喺學校，如果你係一個通識老師，你想做一啲有關六四嘅議題，你想即係 organize 嘅同學 coordinate 嘅同學一齊做啲嘢，你可能都真係會用你係咪教協會員都好，你都可能會用教協提供嘅資源。教協亦都真係會喺網上提供好多資源，支聯會本身亦都會喺網上提供一啲其實同可以同教學有關嘅資源。咁變咗咧，你係老師咧，你做嘅時候咧，你會用嗰個 central organizer 提供嘅資源，係嘛？第三就係好多呢啲小組活動咧，至少有部分咧，到最後佢做完咧，佢其實去翻個晚會入邊嘅。譬如今年嚇，譬如阿明哥阿黃耀明作一首歌，咁跟住去晚會唱。係嘛？會即係邀請佢上台唱。呢一個嘅頭先講我是記者六四三十嗰本書做完之後咧，佢喺六四嗰晚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就係賣嘅，開即係其實佢好似係我冇搞錯，有隔離佢嗰個係嗰日係好似係佢開售就係、是、6月4日。係啦，就佢直頭係6月4日，即係計好曬啱。總之要講一次，嗰晚要印好，要喺維園賣嘅，係嘛？咁跟住，喺度有一本係啦，咁。跟住就當然亦都，如果大家有去晚會節目，阿麥燕婷同阿程翔係上咗台，咁除咗話即係講，即係有講到嗰本書啦，亦都有即係講到即係譬如記者嘅身份點樣睇六四啊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咧一個好最 prototypical 嘅嗰個所謂有大台嘅運動咧，其實係咁 centralized 咁緊要嘅，所有嘢好到最後好似係都好大程度上係 point to one 個 central organizer。好啦，咁變咗就係即係今次嘅運動，如果你即係做一個對比，唔好話咁簡單話佢有定冇大台，你純粹做一個對比，你同一個咁即係頭先我形容嘅嗰個六四嗰個嘅最典型嘅最有大台嘅運動，佢嘅 difference 喺邊？佢有冇 powerful 嘅 organisation？ 咁你可以話有民陣。咁的確事實上係，我上個禮拜明報嗰篇有都話，喂，咁的確冇民陣係唔得嘅喎，嚇嗰啲100萬人、200萬人嘅大遊行咧，其實你單靠網絡自發動員咧，好難搞得出嚟嘅喎。

會不停變，不停有新問題發生。咁大家可以諗下社會運動，譬如呢場社會運動係唔係咁？係嘛？即係佢係咪就係一個大家想根本一開始你唔會想像到佢個 final shape？ 佢面對緊個環境不停變，同埋其實有好多可能嘅發展方向，冇一個 fix 嘅發展方向。在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用翻佢哋呢啲即係叫 political economists of open source 嘅學者講嘢咧，就係呢一種 decentralized uncoordinated 嘅做法咧，其實有好大嘅好處。咁同埋唔止嘅，其實因為咧，你一旦用咗啲做法咧，有啲額外好處添噶。譬如個額外好處係咩啊？個 sense of participation 啦，係咪？你本來如果我係老闆，我總之我嗌你做依個做 part one， 依個做 part two， 依個做 part three，OK？ 咁就即係咁，你打份工啫，你我做咪做咯。咁你冇個 sense of participation 噶嘛？係咪？你冇 sense of commitment 噶嘛？而家唔係喎，我拋個曲出嚟，我拋個問題出嚟，中意點玩就點玩啦，隨你嘅，咁啊 voluntary 嘅咁。咁你自愿去玩嘅時候咧，你好有投入感嘅喎，好有參與感嘅喎，係嘛？咁呢個第一個即係好處啦，即係額外好處啦。第二個額外好處咧，就係你個所謂即係嗰個失敗嘅成本其實低嘅。咩叫失敗嘅成本其實低啊？就係如果我從傳統 centrally coordinated 有五個部分，我有五 team 人做咧，你一 team 衰咗，即係全世界衰啦，係嘛？即係因為你成嚿嘢係環環相扣噶嘛。你只要一 team 衰咗，咁嗰 team 就基本上就成個 product 做唔到出嚟，係嘛？咁但係你如果而家用一種咁uncoordinated 咧，其實好多時係幾組做埋同一樣嘢噶嘛。咁你呢一組衰咗冇所謂噶，嚇、啊，即係對成個運動或者成個 production 嘅過程冇成本嘅，嚇、啊。咁所以其實佢有呢一啲嘅咁嘅即係額外好處。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即係點解？如果我即係去翻頭先，我話我要嘗試去討論個問題，點解佢 work 咧？咁其實佢有某種 logic， 即係某種真係你可以咁樣去即係睇佢嗰個即係所謂 political economy 啦，我哋叫做。咁嗱，但係咁講就亦都唔係純粹呢一點嘅，即係我特別 highlight 呢一點，因為即係最近學緊啊嘛，最特別有興趣。咁咧就係、是、咁，但係咧就固然唔係就係呢一點。咁你話喂，成個運動去呢一刻點解？除咗話啊，因為呢種嘅即係你類近 analogous to open source model 喺呢一刻發揮作用之外，咁仲有冇其他嘅即係條件係令到佢 work 嘅咧？咁固然有啦。咁首先就係嗰啲科技平台要存在啦，咁就即係連登要存在啦，Telegram 要存在啦。咁同埋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譬如我哋做傳播學研究做。information technology 嘅研究咧，我哋好強調咧，就係嗰個嘅每一個嘅 software 好，每一個 platform 又好咧，佢嗰個嘅所謂 architectural design 啊，佢嗰個實際嘅設計，佢容許啲乜嘢嘢，唔容許啲咩嘢。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比起五年前，嗱而家我哋即係運動嘅人用 Telegram， 五年前係用 WhatsApp， 而家我哋係用連登，可能以前係高登，又或者以前係 Facebook 咁有啲 function 咧係連登有，高登冇嘅。有些 function 咧係 Telegram 有 ，WhatsApp 冇嘅，係嘛？你譬如你 WhatsApp 應該係開唔到一個幾萬人嘅 group 噶嘛，係咪？咁但係 Telegram 得啊嘛，咁所以 Telegram 先可以承載到公海啊嘛 ，WhatsApp 唔得啊嘛，呢個最簡單係嘛？連登嗰、那個即係大家即係推咁樣，仲有即時排行榜，咁變咗佢對所有用者，即係包括我呢啲冇 account 嘅用者咧，我一撳入去咧，咁我都可以望到即時最 hit 嘅。咁但係由於你知道嗰個最 hit 嘅，其實佢係靠大家一人一個推字咁推上去噶嘛。咁你知道而家連登嗰個所謂民意係咩嘢？即係至少連登嘅民意係啲咩嘢？係嘛？咁你但係呢個又係你以往係高登係唔得嘅，高登係冇嗰個 function 嘅。以我理解咧，呢、這個係就係尋日啊端傳媒記者鄭佩珊話俾我知嘅，因為我都唔係高登仔啊。咁即係佢又話高登咧，以前咧佢用嘅時候咧，就係話佢話嗰個你一撳入去咧。你一見到最 top 嗰個嘅 post 咧，其實就係 last reply by last reply 嘅，最啱啱前嗰分鐘有人 reply 咗嗰個 thread 咧，佢就會推到最前。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啲嘅組織佢 name 咗個組織啦，熱字頭嘅嚇，我唔講落去啦。佢就話咧，就係啦，咁佢 name 咗噶嗰個組織啦，就不停喺 reply。咁你咪即係冇乜不停啦，總之就 reply， 咁啊不停 keep 住佢想邊啲 post 上去，佢咪做到咯。咁似乎而家咧連登咧，如果即係從任何一個組織想做同樣嘅嘢咧，係難啲嘅。以而家嗰個 setting， 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即係每一個科技平台佢嗰個實際上嗰個設置啊、function 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即係又係有個學術嘅上嘅 term 叫 affordance， 佢 afford 啲咩嘢？ OK 嚇、啊，就令到有啲行為模式可以成為可能，有啲行為模式不可能。咁如果你係真係一個好勁嘅連登仔，你真係好識玩、好識用咧，咁你就可以創制某啲行動嘅模式啦。嚇、啊，咁嗰啲真係要靠啲連登朋友向大家介紹啊、解釋啦。嚇、啊，但係起碼個概念其實係咁嘅。嚇、啊，就係、是、個平台有啲乜嘢嘅特徵，跟住你係一個用者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善用嗰啲特徵？去做到一啲幫到個運動去推動個運動嘅嗰啲嘅 practice，OK？ 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即係條件啦。另外咧，仲有一個條件咧，即係我覺得好重要嘅咧，就係亦都係即係透過呢個所謂條件咧，會帶入去第三組問題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咦去咗邊咧？係啦，嗱另外一個條件係咩咧？就係、是。譬如過去幾日咁，有時有記者朋友問我嘅時候咧，都會話啊，咁其實你知唔知咧，連登咧點樣達成共識㗎咁樣樣，即係啲人喺連登上面咧點樣達成共識？嗱，我嘅答案咧就每一次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真係學緊啊嘛，每一次答個記者咧都修正緊自己嘅答案。咁但係我答下咧，我依一刻嘅答案係咩咧？我呢一刻答案咧，我會傾向話咧，其實個共識唔係喺連登或者喺 Telegram 達成，個連登唔係喺網絡平台上面達成，個連登係本身已經個共識係本身已經存在，即係一個本身已經存在嘅共識，大家係喺嗰個共識嘅基礎上面去討論一啲問題，再將一啲嘢具體化。嗱咩意思咧？點解咁講咧？你譬如話所謂共識係咩啊？譬如講唔分化，譬如講唔割席。嚇係啦，唔篤灰 ，OK。譬如你唔分化、唔割席、唔篤灰，你唔會係六月九號跟住開始大家傾，喂，好不如就唔割席咯咁樣嚇，好啊，咁啊跟住大家投票，喂唔割席咁，你唔會係咁樣出嚟噶嘛，係咪？佢肯定係之前已經存在，而事實上你見到，你諗下去翻今年大半年、頭大半年，甚至過去一兩年個形勢嗰種，成個六四有冇人鬧啊？嗱，唔係冇，你一定要揾網絡咁多人係咪？你梗有人會鬧噶，但係。整個六四有好似前幾年咁有好大嘅辯論咩？有好大嘅所謂咩咩咩世代啊？你又就話佢咩即係行禮如儀啊嗰啲咩？冇啊，少咗好多，係嘛？成個社會氣氛本身係其實係緩和緊嘅，緩和緊咁講就係、是、嗰、那個所謂咩左膠本土嗰啲嘅鬥爭咧、仇恨咧，唔係話佢唔存在。OK， 即係好入咗去嗰個位入邊嘅嗰啲朋友咧，咁佢可能仍然係好氣憤，仍然會鬧，仍然會拗。事實上而家都有啊。你如果你而家上連登，你要揾都唔難揾嘅嗰啲 post。咁但係問題就係佢 dominate 唔到嗰個成個氣氛，因為成個氣氛其實係傾向緊，的確係傾向緊和解嘅。即係起碼喺社運內部，亦都係傾向緊和解。呢、這個就譬如我就算係唔係淨係講話逃犯條例啊、送中呢個問題，我其實送中呢樣嘢出現之前咧，我其實一直咧係做緊即係六四集體回憶嘅研究，其實我係即係寫緊本書講嗰樣嘢，咁就2018年嘅時候咧，即係舊年暑假開始咧，我做咗一啲。即我哋叫 in-depth interviews 啊嚇，咁啊訪問咗十幾個一啲即係學生嘅領袖嚇，咁有啲話自己本土派，有啲就唔認自己本土派，咁我總之就有唔同嘅佢 accept 唔同 label 嘅領袖咁樣，咁啊問佢哋，咁你其實你見到就係話，其實譬如喺起碼喺我嘅認知入邊啦，譬如我訪問過一個咧年紀大少少嘅，即係可能係其實都已經係唔係淨係 year four 啊，可能其實已經讀緊研究院啊 year five six seven。啊！嗰種大學同學，咁即係換句話講，佢五年前佔中嘅時候，佢係就係一個大學生，佢有好即係投入嘅參與。咁咧嗱，個重點就唔係話佢講啲咩俾我聽，而我想講就係、是、個重點係我同佢講嘅時候咧，同佢傾嘅時候咧，傾到某啲位咧，即係我話係當年即係嗱，你就參與佔中啦，咁跟住就有經驗係點啊？點樣影響你後來點樣睇六四啊？即係傾嗰啲嘢嘅時候咧，佢傾到某啲位咧，佢想喊。而係乜嘢傾到乜嘢位佢想喊咧？就佢話佢講到佢當年啲宿生會點樣互相指責啊，點樣互相對罵，點樣俾人即係俾人俾啲其他啲宿生會嗰啲 friend 俾人話佢背叛啊嗰啲乜嘢？佢係過咗幾年之後對住一個咁嘅阿叔咁去做學術研究訪問啦，佢係都忍唔住個男仔嚇，即係都忍唔住眼濕濕咁想喊想喊咁啊。OK， 即係嗰個情感嘅投入，以至你可以話嗰個情感嘅傷害啦。對於一部分人嚟講，其實深嘅。咁但係同樣，我去即係同樣一個 project， 我訪問另外一啲嘅學生領袖，可能細兩三年，

即係就已經係全部啦。26號即係啱啱國際啲嗰、那個，咁佢就會即係多翻成人嘅，因為你大規模啲啦、温和啲啦，咁同埋即係夜晚啦咁。但係咧，22歲或以下咧都有38%，22歲或以下都有38%，30歲或以下咧都有75.8%。即係我諗同我哋頭先食飯大家嘅觀察差唔多嚇。咁、所以你見到係唔單止係好多年輕人，而且越嚟越多啊。其實基本勢係越嚟越多。我哋喺個 survey 入面咧，亦都有問到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幾時開始關注依個議題嘅？咁其實係如果你分年齡層咧，的確越後生其實都好正常嘅，可能大家都估到嘅。越後生咧，佢開始關注呢個送中議題嘅時間係越遲嘅，早段係冇嘅，二三四月即係冇乜人話哦四月咯咁樣，即係冇嘅。通常都係如果係年輕人嘅話，就已經係去到起碼去到聯署行動五月底，大概嗰個時候。咁呢個咧就有啲數字咧就講啊年輕人嘅參與嗰個程度啦。咁咧好啦，跟住講幾題，佢係咁依講幾題好快。嗰、那個態度問題嗱，我哋有問咧，以下組織及平台重要或者即係重唔重要？你覺得以下嘅組織或者平台對個運動重唔重要 ？OK， 咁我唔逐個講啦，因為太嘥時間。我淨係講譬如兩三個 Telegram 重要定唔重要？啊 ，by the way 呢個咧要講明先，呢、這個咧係6月21號嘅 survey。咁6月21號 survey 有個 limitation， 因為就事實上九成都係年輕人，所以基本上咧就冇所謂，即係如果你我要淨係話30歲以下叫年輕咧，就全部都係。咁所以咧我就再分咗嘅，廿歲或以下，即係最年輕最年輕嗰批，好多係中學生啊咁樣，21至25歲同埋26歲或以上，咁我分咗三批嚇、啊。好啦，覺得 Telegram 重要嘅，其實咧三個年齡組別咧都係86至89左右，冇乜分別嘅。86%、89%，所以咧，即係你無論係去到30號，去到10幾號，你自己用唔用咁，你好正常。你嘛就我頭先話係我係唔用連單，我又冇 account 冇剩咁。你一刻問我都會答你重要，係嘛？即係我都唔夠膽話佢唔重要咁。咁所以咧就基本上你跨即係年齡咧都會 recognize 佢重要。好啦，其他都係三個組別冇乜差，冇乜差異。但係咧唯一有差異嗰個咧，其實係民陣喎。即係大家我問佢，你覺得民陣重唔重要啊？咁樣。話重要或非常重要啊嘅比例，如果26歲或以上嘅咧，有65.5%話重要或者非常重要。民陣21至25歲74.6%，高咗噶，高咗噶。20歲或以下81%，係啊，係啊，81%。即係最後生嗰批，即係年輕得嚟，仲要再年輕嗰批嚇、啊。我哋要學阿馬傑偉係咪？我咪興講 young old 嘅。我而家真係真 young young。OK， 你26歲依啲 old young 啊你啊可能你唔係 young 添啊你啊即係喂嗰啲真係 young young 嗰啲。OK， 深刻覺得民陣即係佢願意承認民陣重要，仲願意承認過。即係再年紀大嗰啲，唔止呢題係咁添啊！激進示威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你同唔同意呢句説話？激進示威手段會令其他社會上其他人反感，你同唔同意呢句説話？話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嘅，26歲或以上53.3%都佔一半以上嘅，26歲或以上，21至25歲54.8%，高啲啲。20歲或以下62.2%，我嘅好整體嘅時間所限，我嘅好整體嘅 understanding 咧，就係話我嘅 interpretation 啦，即係大家可以諗下或討論準確唔準確，同唔同意啦。我嘅 interpretation 係咩咧？就係、你諗下，其實我即係、我希望我咁樣講唔會得罪啲本土派啊，得罪啲左膠啊，得罪大家咁樣。喂，其實我成日心諗。其實過去幾年嗰啲大家喺社運圈啊，或者係喺網上嗰啲鬧得好誇嗰啲咧，鬧得好勁嗰啲咧，其實好小圈子嘅啫，真係㗎！你嗱，我哋成日話圍爐取暖，圍爐取暖，其實我覺得你對罵緊嘅時候，你咪圍爐對罵咯。你以為你好大圍咩？其實你都係圍爐㗎咋。你譬如好似我咁，我係從來睇唔到佢哋鬧乜嘅，我唯一睇到嘅係咩咧？

啱先我哋嘅標題係用理解啦，又話李立峰啱先一開始就講，其實我哋大家都係學習緊啦。我諗呢個其實係好緊要嘅嚇，即係包括我諗在座所有嘅朋友，其實今晚喺度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不過我諗其實我哋成個運動咧，其實都唔係一開始大家知道個目標係咩嘢，個路徑係咩。我諗其實我哋所有人都其實喺度學習緊嘅。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咁喺講問題之前咧，我要先acknowledge 兩樣嘢先嘅。喺我記得喺成個運動，大家應該記得其實成個運動其實好關鍵嘅就應該係阿戴耀廷同埋阿陳建文佢哋被坐監，即係被判坐監之後嗰一個禮拜之後就有第一次嘅遊行啊嘛。嗰次應該咪13萬人啊？是啊，13萬人。嗱，我首先要，我覺得要喺利用呢個機會，你要多謝而家喺獄中嗰幾位朋友啦。係因為其實如果冇佢哋喺四月份嗰個判刑，然後佢哋入獄，然後我記得嗰一日，我記得嗰一場遊行咧，其實係我望下我身邊咧，其實係好少年青人嘅嗰一場。咁其實係，所以你見到其實係有一個延續性嘅，即係我想第一樣嘢就話其實由和平佔中到雨傘到而家我哋呢個反送中咧，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係有一個延續性。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覺得我要利用呢個機會咧，其實係要向獄中嘅朋友致敬啦。我希望將來佢哋出嚟嘅陣，我哋再請佢嚟搬屋之咧，我哋再俾一次掌聲佢哋。到時候但係最起碼我希望在呢度利用呢個機會，要感謝嗰啲為今次運動其實係有好多前人嘅努力喺度做緊。第二個咧，我亦都要利用機會咧，就要多謝吳凱儀大律師啦。點解咧？大家知道，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其實喺全世界都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成功，全世界覺得呢件事係一定係會輸嘅時候咧。Margaret 其實是很厲害的，一路 keep 住在街頭上邊，一次又一次地去 fight。佢係唔係而家你見到200萬出嚟先去講，係得20人、200人，冇人會覺得呢件事重要嘅。其實 Margaret Eason 其實係佢係企喺最前線，佢唔單止係企喺呢一啲咁嘅場合，佢係企喺街頭上邊派傳單。咁我係好感謝佢嘅嚇，即係我哋俾啲掌聲要多謝嚇，即係 Margaret 嘅。即係 Margaret 嘅鬥志、Margaret 嘅精神同埋 Margaret 嘅理念，其實喺成個運動入邊咧，係我覺得係 play 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嚇。咁所以都要我喺開始之前點一定要機會多謝 Margaret 嚇。OK， 我要開始問問題。OK， 我利用呢個特權問兩個問題，然後咧就 open 俾大家問，因為我其實有好多問題，我先問兩個。第一個問題咧就關於啱先你咁，大家啱先話一聲咧就係年輕人啦，即係年輕人對。啱先，你個解讀就係嗰啲年輕人咧，其實係冇，因為而家呢個年輕人咧，其實你大家其實今年係雨傘運動4年半啦，大家知道，所以其實而家個大學生咧，即係我教緊嘅 Year One 嘅學生咧，當年係讀緊 Form Two 嘅，所以其實佢大部分咧，佢哋係冇親身參與過雨傘運動噶，所以啱先阿李立峰講嘅就係其實佢哋冇一個創傷記憶，亦都冇一個咩左膠本土啲嘢咧，對佢嚟講其實冇影響到佢嘅生命。我其實即刻聽你咁講，我下一個擔心就話。下一步，如果佢哋經歷緊第二次嘅創傷，即係呢個運動會點算？或者我哋而家在座啲唔係我哋大家都唔後生，即係話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因為佢哋而家仲未有創傷，所以佢仲可能比較 positive， 會唔會有第二次？我哋會唔會面對緊第二次嘅雨傘嘅創傷？如果我哋話我哋今次沒有大台或者冇一個主要大台，我哋其實 learn from 雨傘。所以我哋所謂嘅北角謝亞吳篤灰嗰啲咁嘅教訓，咁大家都知道我哋面對緊一個咩嘢嘅敵人，一個咩嘅對手嚇。咁我諗相信大家都冇人會覺得，即使去到呢一步，我估大家都未必係會好樂觀嘅。咁所以我其實 raise 個問題出嚟，第二個問題我想，第二個問即係話，即係如果走落去，或者等陣大家可以發表一下，即係話我諗我哋需要有咁個未籌謀一啲危機意識，就係in case 個運動係唔係我哋想人中咁樣走落去。或者唔能夠滿足嗰個五大訴求嘅時候，我諗每個人都要思考我下邊，即係我點樣 keep 住我哋嗰個鬥志 ，keep 住我哋點樣喺個社區入邊繼續走落去。嗱，我諗呢個第一個問題，其實唔單止係問你，其實都係拋出嚟俾大家去思考嘅。第二個問題咧係想關於 去到比較抽象，關於民主這個 idea 嘅。民主嘅理念其實民主係一個集體決策嘅過程啊嘛，大家知道。其實民主唔係冇大台啊嘛，其實即係民主嘅理念正正係話我哋需要有大台，即係需要有特首，需要有總統，需要有國會，明唔明啊？即係話民主嘅精神正正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 opinion。我哋知道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立場，有宗教信仰，有唔同嘅政黨，但我哋知道我哋要 living together， 所以咧，我哋設計一個程序出嚟，設計一個我哋覺得公平嘅程序咧，就一人一票係咪？然後我唔理你有咩背景，唔理你嘅立場，我哋承認係需要有大台，需要有政治組織，需要有國家，同時我哋承認大家係有 diversity 嘅，但係咧，我哋都願意咧。透過一個合先承認我哋共嗱民主係先承認有共識嘛，先承認遊戲規則，又透過一人一票咧去 reach 一個 majority 嘅意見，然後咧我哋授權俾嗰個大台啦，即係蘇哥嘅擁有權力嘅人啦，去管治我哋啊嘛。嗱呢個其實係民主理念嚟嘅，所以民主嘅理念其實唔係反大台，其實民主嘅理念咧係 recognize 個體，同時咧我哋 recognize 咧係需要有一啲 collective decision。OK。如果我啱先我講啦，就啱先我哋啱先提及其實而家呢個場運動，其實我相信下一步咧唔會淨淨停留喺反送中啊嘛，即係已經有人開始提出我要真普選啦，已經開始有人要登記做選民啦。其實呢個係啱，我呢個正常嘅 approach 啊，因為大家都會意識到香港嘅核心嘅問題，其實係一個民主制度嘅問題啊嘛。嗱，其實我問題係咩咧？我想講就話、是，似乎而家大家好興喐親就講冇大台，或者你唔代表我，唔代表你，但其實呢、這個。In the end， 其實係同民主嘅精神，係同民主最 ultimate 我哋想見嗰、那個。嗱，我哋好中意講命運共同體。共同體嘅意思，正正唔係大家睇一樣啊嘛。共同體意思係我哋有啲係一樣，但其實我哋都要承認我哋好唔一樣。但同時我哋要揾一啲程序出嚟咧，去承認一個 authority。咁其實中間呢個有個 tension 嘅，呢、這個 tension 點樣走落去，點樣面對咧？我想拋個問題出嚟，亦都俾大家即係牽涉到。即係我想講，而家所謂冇大台，你代表我代表，我只係代表我自己同民主嘅理念。OK， 好，我諗咁講，我諗咧，我未必係我取巧下先，我未必係答個問題，我再 further elaborate 周寶松個問題咧，俾大家答。因為即係呢啲問題比較難即刻好短時間答嘅。嗱、第一個問題反而第一個問題可能可以講得直接啲。年輕人，你怕唔怕大家話啊嚟緊有個創傷啊等等嗱咁，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始終個運動嘅走向我冇辦法 predict。咁變咗你唔知話運動走落去，萬一佢開始向一個比較負面啲嘅方向走，跟住開始又有啲 internal tension 啊、internal conflict 啊，咁會點咧？咁的確呢個係即係我 predict 唔到。不過咧，我覺得如果樂觀少少咁睇，咁的確首先。我覺得譬如頭先講嗰啲數字，你覺得今次運動有幾成功咁啊？5.52，即係就算即係所有嗱，我而家已經唔係講緊，你記住係6月21日喎，圍緊警總嗰日喎，唔係講緊6月9日喎，唔係講緊6月16日喎，唔係話200,000好溫和嘅市民喎，係咪？係 suppose 最不滿到我仲要去圍警總嗰班人喎，其實佢個分都唔低嘅喎，係嘛？佢唔係話真係好 negative 得好緊要喎。咁所以就係、其實我覺得有時係一啲語言嘅問題啦。我自己睇，譬如呢排好睇好啲網上論述，我覺得的確語言上就真係講贏輸係好傻嘅。即係喺呢一刻，我哋唔係贏任何嘢，唔係輸任何嘢。其實所謂講贏輸好傻嘅意思就係、其實你點講贏輸啫？都開波之前都冇講明點玩。即係你諗下係咪？即係如果你同人玩任何遊戲，你唔識玩嘅時候，你會一開始同人講明喂點玩㗎嗱，講明先點先算贏先係嘛？咁你先至有得講贏輸咁啊！其實你社會運動根本就冇呢樣嘢嘅，你只不過盡力爭取，同埋一大家一早就知道，即係好似阿周寶松話齋，一早就知道你成個唔係淨係講，如果唔係就係講送中，而係講成個香港社會嗰個整體嘅政治嘅格局啊等等，你本身一個非常長線嘅嘢嚟啦，係咪？所以呢度其實中間冇所謂贏唔贏輸，但係我覺得其實大家係 recognize 係叫有成果嘅嚇，即係大所以大家對呢個運動，我覺得係基本上係 start with 一個去到呢一刻，而係一個好正面嘅整體上正面嘅態度。咁我唔會過分話擔心話哇，即係會唔會啲 conflict 會大到咧？

啊，即係你唔係話要同意佢講嘢，但係佢係有一種咁嘅 logic， 令到佢覺得點解佢要鬧你，就因為而家唔係各自爬山咁簡單，而係你做緊呢樣嘢會影響翻我，係咪？同樣道理，你話佢哋不滿之峰同朱凱迪係嘛嗰晚嗌呢個嘅。唔係，不過唔緊要，不過唔緊要。但係咧，嗰、那個即係個複雜性係點唔緊要嘅。不過咧，總之就係話，喂，嗰晚你話喂有人話想投票咁啊，決定去留咁就有啲批朋友就話：你投乜鬼嘢票啫？我要留啊留啦！你點解要投票決定我去定留咧？咁樣樣。咁你諗下又係個重點係咩？如果而家有啲朋友覺得，喂，我真係唔係淨係我唔想你衝，我真係想唔俾你衝。係嘛？唔係淨係我個人唔希望你衝咁簡單，我就係想唔俾你衝，拉鬼住你，拉走你。其實又係同樣道理啊嘛。如果你衝係唔影響到我嘅，你咪衝咯。但係而家有一種氣氛或者有一種計算就話：喂，你衝咧好大鑊嘅喎，唔係你自己大鑊喎，唔係淨係你自己大鑊喎，成件事大鑊喎。咁你呢個就去翻一個好，我哋即係講講民主啊，講咩嘢啊，講即係 social political theory。喂，你嗰樣嘢係有 publicness 噶嘛，唔係你嘅 private behaviour 啊嘛，係咪？你嘅 private behaviour， 你仲要自己中意點爬你點爬啦，係咪？但係 publicness 嘅意思就係你嗰樣嘢影響緊其他人，影響緊成個運動，影響緊成個社會，咁就唔係道理理論上啊，就唔係道理話咁簡單各自爬山噶咯喎。咁所以呢度其實係我諗阿周生嗰個講法其實好重要，係其實 point out 咗而家各自爬山呢個 metaphor 咧，佢係進入咗一個位咧，係開始個 limitation 係明顯出現嘅，就係、是、一個強調自由嘅各自爬山嘅 metaphor 咧，係似乎係解決唔到一個情況，就係、是、當大家嘅行動真係有可能影響緊成個運動嘅時候咧，咁你就需要有機制，就要去 resolve 啦。咁、那個機制當然最好就係一個民主嘅機制啦。如果我哋一個追求民主嘅運動，當然就希望嗰個係一個民主嘅咩？咁似乎喺呢一刻，咁就真係未見到嗰個所謂即係舞大台嗰部分有一個好大家接受好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咯，係咯，即係我答案就會係咁啦。 好，多謝多謝。Margaret， 你有未俾機會你講先？OK， 好，而家我哋 open 嘅討論，如果再提多次就係、是、如果你唔想俾入鏡嘅咧，自己單一聲 ，OK， 我哋試緊機會就一就 ，OK， 最好就一個問題，當然你都可以講感受啦 ，OK， 舉手先，我知道會 ，OK， 再同出面嘅朋友打聲招呼先嚇 ，OK， 不如我哋俾出面嘅朋友先問先啦，係因為佢哋企得辛苦嚇 ，OK。 可以行前少少， 邊一個 咧？行前少少。 喂喂喂，聽唔聽到？可唔可以冇影？六應該都得啩。我發夢。OK， 我發夢。我講幾點嘅觀察，即係可能係因為做 research 唔喺最。係。前線，所以我講少少我觀察，唔代表所有。第一樣嘢就係舞大台嗰個情況咧，我嘅參與，我發夢嘅時候嘅經驗咧係，第一，其實個決策係幾混亂嘅，老實講。例如我講第二次維穗局，兩次我都有去嘅。第二次維穗嗰個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如果你有睇直播咧，大家會發現一件事嘅，點解我哋2:50上面拉嗰集，但係未宣布放工咧，我哋已經撤退咧。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問題，真係好奇怪呢件事。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係我哋翻去煲底檢討之後咧，先發現 completely 其實係一個以我傳我，係一個決策上嘅混亂，導致有咁嘅結果，即係最尾係冇收到工。咁係因為咧其實只係有啲手足問：喂，我哋差唔多咯。其實佢哋都拉咗閘，係咪可以十分鐘收工咧 ？Ending 傳下咧，去到最前面嘅手足咧，佢哋其實完全 get 錯咗意思，因為你知道大家有玩過以鵝傳鵝就知道，我傳到去嗰度咧，個意思其實完全唔同咗嘅。咁所以，但係最前線嘅手足已經同傳媒同蘋果啲講咗：喂，我哋十分鐘後撤退，唔會阻到市民。咁、那個承諾出咗啦嘛，冇辦法，咁一定要撤退。 呢個第一樣嘢，指揮上好混亂，但我哋有嘗試 overcome 嗰樣嘢，不過未，我諗未有一個 practice 嘅機會。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嘅學習能力其實係幾強嘅，因為我哋譬如會翻去煲底檢討嗰一日，究竟失敗在於乜嘢咧？點解第一次會成功？點解第二次做唔到咧？其中一樣嘢係人多少啦，咁但係呢個冇把控制到嘅。咁另外一個決策混亂嘅例子咧，我可以講一個第二次為警總。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文宣咧，你會發現我哋一開始係暗示兄弟爬山三路攻頂嘛。如果你知道其實大家暗示啫，老實講大家都知啦。三路攻頂嘅意思係一開始係想圍禮賓府。咁呢個牽涉到咧其中一個決策嘅機制係我所知啦，亦都唔一定係事實嘅全部，就係其實我哋先喺 Telegram 形成咗一個大概有一個共識嘅。end 頂咧，但係我哋都會翻去揾大台喎，即係我哋希望揾有一啲組織可以 endorse 我哋嘅行動，咁佢可以完咗民陣嘅和理非集會之後咧，可以號召啲人去我發夢嘅啫 ，OK， 其實我哋一開始咧係想講聲東擊西嘅，因為如果大家知道禮賓府嗰個地形咧係好難去包圍嘅。咁所以一開始嘅計劃應該係先為警總 end 頂派一部分精鋭分散去圍住禮賓府，但係你知道咁你交得俾有組織去 endorse 號召 end 頂，就係成件事就唔會好似你 plan 咗咁樣發生啦。咁結果就係所有人都圍曬喺警總，亦都後屘上頂就冇嗰件事啦。第三件事的局限是什麼呢？我覺得世代經驗之間的傳承呢沒有了，因為我們新的一種你說抗爭的方式就好，即當然多少前面有些學習的，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我們完全跟上一個世代，譬如你說反高鐵也好皇后天星皇后碼頭那些都好，即我們跟那一代的 so called可能貶義不是的，不過我即係大家都用呢個字咁就左膠嗰一班嘅社運人士，我哋完全同佢咧係冇任何嘅經驗交流嘅，所以去到六一七朱凱廸第一次同佢講，因為我哋嗰個時候嘅意思，啲人喺曬龍和道，我哋係話咁不如圍禮賓府啦，但係佢即刻講一個經驗就俾我哋聽，就話圍禮賓府咧，你人少好難搞喎，而且好冇癮喎，如果俾人截咗龍。咁所以我哋先知道原來係有嗰啲問題。咁我觀察啦，或者我認識去有一齊行動嘅手足咧，大概同我差唔多，我23歲，啱啱好雨傘咧就係讀大學第一年。咁但係其實普遍有好多咧都係大學生或者係細過我哋有啲中學生嘅。咁就係個經驗傳承冇咗啦。另一個方面 ，and then 最後有一樣嘢係。回應那個的你說長遠發展又好怎樣怎樣都好應該做值得做馬上做的，例如區選血債票償 but 個問題是，但當然沒人知道發展是怎樣，但是現實是究竟你做不做到那個長遠目標呢？因為目前可以凝結到這麼多人的支持那個力量呢，很可能中間是有些中間派，或者是甚至有一小部分的藍絲是民意可以包到這些人的，那但是去到現在短期目標都是沒有成果的嘛，其實即是你說暫緩啦，屌那暫他老母而已是啦，那究竟會不會沒有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我說為什麼學有一個很高速的學習，就是我們第二次去維瑞高發現風向轉了的時候呢，即刻第二天就去搞道歉行動咯。我其實說是再 radical 一點，不如我是跪啦，不過有些手足說不好啦，這樣太是咯，是啦大概是這樣啦。 Thank you 好多謝你的分享，但我要 remind 一句呢，就是大家我知道你在發夢的但其實就不一

咁所以我哋就冇做到禮賓府呢個夢咯。咁我就呢排我哋就傾啦，就我哋就覺得呢個舞大台嘅形式咧，其實係會唔會好適合去輸出去俾某啲地方，譬如上邊啲我哋上面嘅人發下夢咁樣，會唔會其實呢個夢係好啱佢哋發嘅？因為如果你係個大台嘅話，你個大台冇咗，個夢就發唔到落去噶啦嘛。但係如果佢係咁 organize 嘅話，即係咁靈性咁去發個夢嘅話，會唔會對上邊會係好有一個啟發或者有一個用處咧？ 我可以追問你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你咁 幫？你揸佢個支麥啊！你揸佢支麥啊！ 即係我，即係你可唔可以講分享少少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嘅心路歷程？即係話，因為我自己有個好 puzzle 嘅問題，啱先講去到四月嗰陣咧，即係喺。即係我比較我你可以糾正我啦。即係我感受到年輕人嘅轉變，就係中學嗰啲 group 嘅聯署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年輕人對呢件事有一個關注。我唔知呢件我呢個 observation 準唔準，但係我想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下你哋或者你自己嘅發夢嘅經歷咧嚇？即係點解咁多夢想發咧？突然間 我就可能同人哋唔同少少嘅，我個夢就四月尾已經發緊㗎啦。咁我就係咁叫啲人發夢嗰時咧，都冇乜人理我嘅，即係啲人就話我諗下啦，但係唔會理我嘅。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立會打交，即係真係嗰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可能我衰啲啦。我覺得點解啲人會真係咁 pay 個 attention， 係因為有啲人係當個鬧劇咁睇先咯，即係哇，真係兩班人咁樣疏疏地嘅兩班喺度打交，但佢哋睇完打交之後，佢哋會睇翻背後點解會有個咁嘅 conflict 喺度咯，咁佢哋就會開始關注呢件事啦。咁點解我會發呢個夢就係因為五月尾未無啦一紮 petition 出咗嚟嘅，然後我學校係冇呢個 petition 啦，但係因為我學校都有一間算出名啊，然後有好多年歷史嘅學校啦，咁我哋就覺得你唔可以即係有啲樣衰咯，我哋自己冇呢個 petition， 咁我哋就發咗好多個夢咯。 OK， 即係嗰個聯署係都係一個重要嘅觸發點嚟，可唔可以咁講？ 你講咩？ 即係我講你發夢咧，係即係話中學聯署嗰個係一個即係 mobilize 到啲年青人參與係咪？呢個係咪一個重要嘅環節？ 係嘅，因為有個 group 係俾大家繼續喺度發夢咯。 OK， 多謝你先。OK， 我哋再轉一轉呢邊先。我哋OK 好。 呢邊埋後面啦。我哋大家盡量忍耐。 我你好咁啊，我都咁啱想講少少，都係分享嚟嘅，主要嗰、那個連燈嘅問題啦。咁我自己幾時開始關注呢個問題咧？咁我本身都係周圍睇下吹水台咁樣嘅啫。咁直到有個位咧，就係陶謹申咧，竟然做咗主席，去叫做我哋叫玩啲建制派，然之後連燈仔睇得好爽，話泛民終於識得玩啦。咁然之後我就開始哇，原來咁樣樣，亦都期望會唔會佢今次可能會有啲好嘅結果出現呢？到之後建制派再上秘書處嗰啲好多嘅嘢之後，先至越嚟越多連登仔就好憤怒，就係、是、到底點？即係我唔又唔代表啦，但係我自己就係話：哇，你咁都得啊！咁唔使做啦，唔使玩啦，你自己中意過咩咪過咩咯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凌晨我會出嚟發夢啦咁樣。咁但是我有多少少得意的，唔知叫得意定觀察啦，就係、是、咧，話説喺連登裏邊咧，你除咗推 post 之後，又睇你嘅文，你話推 post 啊，或者 upvote downvote 嗰啲係最基本嘅 mechanism 啊。咁仲有一啲係喺人哋啲 post， 明明可能隔離講緊 TVB 學是學非，然之後 post 一條 link 叫反送中，叫雲落呢一個 post 推好多呢啲嘢。但係以前呢啲喺連登裏邊係一定俾人屌嘅，即係一定話你做乜鬼嘢成啊咁樣樣。咁但係今次咧反送中，大家係極度和諧到一個地步，就係喺成人台討論緊一啲日本片嘅時候，有人 send 一條反送中嘅 link 出嚟，大家係狂 upvote 狂推，以致個 post 冇咗啲日本片嘅。咁啊，咁我覺得係對於我作為一個連登仔嚟講，我覺得係幾神奇嘅。即係大家都知道成人台嘅 post 不嬲都特別和諧噶啦，咁但係我冇諗過和諧到咁啦。OK， 咁啊，所以我有啲奇怪。咁但係我覺得你講 open source 嗰個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啟發，我想我回去都會看這本書，因為你追溯回連登那個起源呢，都跟 Open Source 懷疑有極密切的關係，因為就是高登林祖信就就不俾人哋第三方開個 App 出嚟，於是連登就一個大家不嬲用開上高登的 App， 大家就話既然林祖順唔俾我哋用呢一個 app 上嘅話，咁呢個 app 個人連制，不如你自己開個 forum 啦。咁大家就即刻衝曬入去。咁我懷疑可能唔知係咪即係可能過度嘅揣測啦，但可能中間 sentiment 係有啲聯繫，大家會好珍惜嗰樣嘢咯。咁啊，同埋分化個問題，我幾有信心嘅，我唔知啊。咁但係因為除了關乎前面那個譬如用 Instagram 或者那些其他那個整體上那個大家的氣氛之外呢，今次大家是很 focus 下去，就是他們會說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玩分化群眾鬥群眾，然後一樣東西，第二樣東西就是 Be Water， 大家都第一佢討論 Be Water 嘅時候，其實最多 call 嘅係咩咧？係毛澤東語錄，係然之後就敵進我退，敵住我打定敵退嗰啲係啦。咁係啊，咁大家應該熟曬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好聲，即係好理解到呢件事。不過我個問題係，而家政府明顯就係抌啦、拖啦、扮弱者啦、扮我都好無辜啊咁樣樣啦。而家前線啲警員都唔戴頭盔啦，咁。到底當初有部分人是因為警察那件事黑警啊咁樣而出嚟的時候，到底仲可以維持到，即係我哋應該點樣落去咧？譬如好似而家佢話開個兩米的水馬咁樣，其實大家真的不知點算，係咪？有些人就話攞電鑽啊成啊，但係大家都知道未必出現的啦。咁佢都講咗燃燒彈都講了幾年啦，咁係咯，就係咁，係多謝。 OK， 我哋聽多 個 問題 先。 好，隔離嘅朋友。 喂。咁首先講翻啦，香港基本法第27條保障咗呢、這個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啦。咁嘅話，我想講嘅第一個 point 係關乎嗰個 petition 嘅問題嘅。咁 petition 係言論自由嚟噶嘛？咁我唔使發夢啦嚇。係啦，咁呢個第一點。咁我自己都係一個中學裏面有份 join petition 嘅人嚟，即係有份發起 petition 嘅人。係啦，咁就嗰陣時又係。即係嗰陣時，我哋 petition 一開頭 petition， 然後先再慢慢諗到，喂咁多人 petition 嘅話，係咪可以登下報先？係啦，係有個咁嘅轉折噶嘛。即係首先 petition 又曲咗出嚟，又曲出咗嚟啦。咁然後先話，喂可唔可以做埋登報呢個 function 或者登報呢件事咧？係有咁嘅轉折噶嘛。咁當中如果套用翻個 open source 嘅想法，或者個冇太台嘅想法，就係話究竟冇太台嘅模式點樣將一堆 petition？變咗做一個集合起嚟可以登報嘅一件事咧，點成到事呢？咁當初就係、是、我個觀察就係、是、咧，當初好多人 petition， 然後有啲 petitioner 發起 petitioner 嘅人，或者發起 petition 嘅人，佢走咗去 join 一個 Facebook group， 即係唔知點，即係人傳人咁去 join 咗呢啲 Facebook group， 然後諗住話，喂，不如集合俾呢班咁嘅 petition 一齊寫自己中學有幾多人 join 咗 petition， 然後一齊登報啊！咁樣，所以就有咁嘅存在嘅，係啦。但係喺當時，因為當時可能都係講緊6月幾號啫嘛，未到9號嗰陣時，其實係一片混亂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喂，而家有100至200幾間中學係有 petition 啱，學有好多人，但係登報冇人諗過話做喎，都冇，然後都冇一個正式嘅大台可以好 organize 咁做到一個咁 collective 嘅 function 喎，唔冇嘅喎。呢、這個就係我哋第一次用呢個冇大堂模式入去做一件 collective 嘅事。點解嗰個時覺得係睇淡嘅？即係我最少我中學同我另一個 passion 嘅發起人都覺得喂睇淡喎，即係點可能做到呢？係咪？又啲人又散又唔識嘅，又冇關係，然後又冇大堂冇權，冇大堂冇權，即係冇一個又冇一支麥講曬啲嘢。但係正正係因為即係同樣係基於一種咁嘅狀況之下，基於一個咁冇組織、冇嘅混亂狀況之下，你發現原來 turn out 真係登到報啊嘛！最少我哋喺6月好似4號定5號係登到報啊嘛！原來真係登到報喎！呢、這個就係我相信，當我哋呢啲嚟到我哋即係呢我哋啲 participant 啦，參與咗一個新嘅冇大台模式嗰陣，我當初係睇淡嘅，即係我哋全部做，即係我最少我會睇淡。但係你發現咧，原來只要有啲人肯唔計嗰個 ROI， 即係唔計嗰個回報率，肯唔理喂得唔得啊？唔理啲嘢，肯衝出嚟做咗先，搏命去做，做咗先。原來係真係可以做到事嘅。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大家可能喺適應個新嘅模式嗰陣，要應對一個心態轉折咯。係咯，呢、這個就係我 point。 好，阿生。 OK，

結果造成咧係好多可能中學生裏面，因為連登嗰個成功就係因為出咗 app 好鬼好用啊嘛，跟住咧所以好多中學生都有個 app 嘅，雖然冇 account 啦，咁結果好多我估會有好多人咧見到一啲正評啊，或者係一啲好情緒抒發嘅一啲 comment 嘅時候，就會好簡單咁樣去自己揀咗一個立場去企咯。 嗯。 啊。 OK， 好。O、okay, K， 我知道。Okay. 我哋俾阿 Mark 答咗先定系 阿 Mark 讲先，又先接到。 其實好多謝大家講咗咁多嘢咧，我真係學到嘢嘅。今次咧對喺呢個運動嘅人咧，我覺得好感激，因為佢哋救咗香港。如果唔係救咗香港咧，係通過咗呢個條例咧，今日香港係不堪設想嘅。咁咧，但係我一路喺度諗嘅時候咧。就是我今天現在講的那些事情跟今天的題目其實是離題的，就是李立峰剛才講第四點，就是將來那個事呢， 我記得金庸小說裡面呢就不知道在哪裡抄了兩句話出來，他說剛不可久，猶不能守，即是你是很尖鋭地樣去衝的時候呢，你不能夠持久的，終於你會完的。但是你如果是用一種很 moderate 的手法，你是守不住的東西的。我經常都覺得這個是對我們運動，所以我要問的那個就是究竟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東西呢？當我們的目標是一個短暫的目標，就是說抗拒或者阻止一些最壞的事發生的時候，這個這麼猛烈的衝擊是非常有用的，好像這樣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保住香港，即是一個自由國際的社會，我們香港人有香港人的身份，我們有香港人的文化，有香港人的方法去解決和去決定香港是應該怎樣做，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呢，即係當李立峰講到呢，就係話一個運動之後呢，啲人要揾嗰個力量，要揾出路呢，所以呢就返去民主一啲咁樣嘅闊啲。其實我個諗法呢就唔係一個社會學嘅諗法，我係一個哲學同埋一個一個 rational 嘅諗法，就係點解我覺得嗰晚呢個晚會嘅時候呢就是說democracy now， 即是回到民主那裡，我覺得不是說那些容顏要找地方，而是我們真的要想要守住香港要怎樣呢。我也都明白那位年輕人很害怕，就是說哇，你又是將一些議題，因為民主呢立刻人們想到政治了，政治就是利益了，就是每個政黨的利益了，就是 很抗拒這樣的做法。但我們真的要想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不是呢，每一次你看看2003年的時候呢，我們用很重的力去，但即係都係一個偶然嚟嘅。我哋阻止咗23條立法，係咪？但係咧，如果你將今日同埋2003年比較咧，今日嘅形勢係惡劣好多嘅嚇。我哋係不住咁形勢越來越惡劣嘅。咁我哋點先至可以止住呢一個咧？其實咧就翻去嗰個民主，翻去我哋點樣對付呢個大台呢個問題。我係非常之唔同意啊，周寶松嗰種覺得係民主應該係乜嘢，即係一種 collective 嘅。我係唔同意嘅。但係咧，我覺得我哋要有個機會，唔係今日，但係我哋真係要有個機會去考慮香港的民主應該是怎樣的模式的呢？一方面呢，我們不喜歡大台呢，就是我們不喜歡有個 collective decision， 我們不喜歡有其他人呢是代表我們去做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是約束我們，我們不喜歡這件事。但是呢，如果我們沒有一套這樣的機制呢，我們行不到前的。所以不是個問題，不是應該有大台還是沒有大台，而是大台是應該怎樣的，我們是有什麼的大台我們接受，什麼大台我們是不接受。目前為止所有人提出來的大台我們都是不能夠接受的，但是不等於我們不可以發明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大台。我很希望將來是有個機會是討論這件事的。 我的立場跟你一樣、哦

係嘛？但係就真係會同之前嗰個撕裂有啲唔同，因為始終其實雨傘運動，我明白大家都會好支持啊，好同情等等。但其實真係唔好忘記，個客觀事實係雨傘運動，你用民調數據嘅話，其實佢係冇大多數支持嘅。即係嗰個係個現實嚟嘅，即係你可以批評香港人保守可以乜乜乜，但係嗰個係現實嚟嘅。從雨傘運動開始去到放咗催淚彈，去到後期十一月、十二月，從來冇一個 clear majority 係支持雨傘運動。咁同呢次係好唔同。咁所以雨傘運動嗰個就真係比較合理地係一個撕裂問題。其實贊成同反對人其實真係差唔多，甚至反對人其實多少少。係嘛？佢根本就係咁喺個香港整體社會嘅市面入邊就係咁樣樣，但係今次唔會咯，係嘛？今次真係個絕大部分係真係喺同一面，係即係反對修例咯。 Okay， 我哋等等 ，OK 呢邊先。 OK 啊，喺呢度多謝啊咁多後生噶啦，就啊羅燕我喺現場嘅嚇，即係我見到招雲，我七點幾去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即整个运动里面， 我有很多的困惑的。那个困惑呢就是我很想进入这个运动，即某个意义上我都 presence 的，即每一次的游行，每一次即包括六一二我都是在这里。但我又发觉好像我很 detach 的。那个 detach 就是说，其实六月整个六月我看得最多是连灯，即是要补货，因为之前我都是看高灯啊顶多。即係對於一個 late 50嘅人咧嚇，即係我哋呢一輩啊，我嘅困惑，我唔知道在座應該都有幾個同我差唔多 age 啊。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頭先大家都會有個問題就係，我會覺得好似雖然兩個唔同運動，但係理論上面應該有個連續性喺度嘅，但喺現實話俾我聽咧就。個 break 都好大嘅，包括即係頭先有幾位年青嘅朋友都表達咗呢樣嘢。咁我嘅問題係咁，即係話究竟喺呢個目前呢個現象裏面啊，即係我好願意咧去，譬如假設我好願意 share 一啲經驗同後生嘅，但我發覺我冇辦法 engage 到，即係我唔知點 engage 啊，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我都不知道，即係我哋呢啲老鬼啊嘅經驗對年青人嚟講係一個資產啦，定係負資產？即係呢個係我嘅一個疑問嚇。咁所以喺呢度咧，我都希望即係頭先大家有唔同嘅後生年青嘅朋友都分享咗呢樣。即係我會 confuse 係，即係我點 position 自己？即係五廿幾歲人嘅呢個 age 嚇，即係明顯，譬如。李立峰就不會民調，即係卅歲之後啦。即係我睇你就係卅歲之前啦。啊，即係話喺成個輿論或者喺個傳媒裏面咧，我哋呢啲人啊，即係譬如假設我哋即係話我哋嘅香港民主運動咗卅年，即係呢卅年基本上我哋呢個 age 嘅人都參與啦嚇。但係咧喺呢個新嘅運動裏面咧，呢即係我哋呢一輩人咧，好似係消失了某個意義上面，雖然我們都很願意 engage 嘅，即至少我自己，所以每一次遊行或者即係呢啲咁嘅場合，我都會喺度。我只係一個好 humble 嘅諗法，就係話，即係對後生嚟講，佢未食過催淚彈啊，佢現場可能好 collapse 嘅情緒嚇。咁我只係有一個好 humble 嘅諗法，就係。即係執得幾件就幾件啦，即係現場。咁我唔知道，即係呢個係最基本啦。但係喺成個 discourse 裡面，即係上一輩人嘅 discourse 同而家年輕人嘅 discourse， 好明顯，我覺得係有差距。即係點樣可以揾到一啲新嘅 categories？ 即係而家我哋去 present 成個運動咧，可能我哋都係即係都係 appropriate 一啲舊嘅 categories。但呢個舊嘅 categories 咧，係咪即係可以去 reframe 到成個運動，或者係幫助我哋去了解呢個運動更加多，定係令到我哋 displace 咗成個理解？呢個係我問的。 OK， 嗱，多謝各兩問題。我補一句先，又再俾出邊嘅朋友問問題。喺呢一次運動入邊咧，我見到有啲慚悔文出嚟嘅，即係 即係70代啊、80年代好多朋友會有啲慚愧嘅文章，即係覺得啊，我之前做得唔夠啊，我哋嗰個 generation 做得唔夠，所以咧就欠咗你哋咁樣嚇。咁然後就好多人 share 呢啲文嘅。我作為一個70年代嘅朋友咧，即係其中一員咧，其實我有少即係我每次都睇到呢啲文咧，就有少少不以為然嘅。第一咧就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問心無愧嘅。即係我覺得我即係我即係認真講嚇，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即係意思即係你參悔完就點咧咁樣，即係參悔完之後就繼續喺屋企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倒不如參悔咁，你就咪落手落腳啦，即係係咪先？即係搞搞沙龍咁都係一種參與啫，即係雖然唔係啲最勇武嘅參與，即係我想我即係我得我回阿國良，但我諗我哋即係我自己都面對呢個困惑嘅。我之前喺 Facebook 都講啦，就係我嗰日喺現場咧，我係第一次覺得我自己好似格格不入嘅，因為我望喺身邊咧，全部都係二十啱先所講二十啊，即係30歲以上咧冇啦。跟住我入邊咧就覺得好少數，我覺得哇，我好似即係啱先個國良嗰個 engage 問題，但係我即係點樣入去？但我諗呢個其實係值得我哋在座啲其他朋友一齊諗嘅，即係話如果啲即係啱先阿 Margaret 講，如果香港嘅命運其實係我哋所有人都有份嘅，咁就冇理由即係將個責任就交曬俾年青一代，以後或者即係我哋都要認真去諗點樣 engage 入去，即係用啲咩方式，或者有啲咩喺唔同嘅位置入邊，我相信其實嚟緊我好認真提 remind 大家，尤其啲在座年青嘅朋友就係、我哋要完全有心理準備，我哋前邊嘅路咧係會好艱難嘅，即係我哋要阿詹先阿 Mark 嘅講一句就係咩啊剛則難。剛不可久係啦，即係要真正嘅勇武咧，唔係一次兩次嘅抗爭，真正嘅勇武係喺我哋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是、你要有好強嘅心智，唔係一次兩次嘅抗爭係可能係一生嘅。 你要多過心理準備啊！你要多過心理準備啊！你要準備啊！ 係啊，需要準備啱。OK。 唔影響係啦，因為咧我即係講嘢比較慢，我諗嘢又比較慢咧，所以可能一間講嘢會佔咗好多時間。如果我真係講太耐，咁麻煩大家節一節我啦。咁我咧係15號晚落機，然之後16號就參與遊行嘅。咁我係喺我全家已經不是在香港生活啦，咁我已經是在美國那邊讀緊書嘅。咁本身咧六月頭咧對呢件事咧係一無所知嘅，知道香港講緊，即係知道香港喺 Facebook 嘅朋友入邊，即係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呢樣嘢，即係大家都好不滿啦。但係唔知道件事嘅嚴重性係去到咁樣嘅程度。咁去到幾時嗰一刻先知道係咩事咧？就係、是。即係我嗰時就六月頭我就忙緊考試啦，喺嗰邊。咁去到嗰個時間咧，就都冇乜點睇 Facebook。但係後來發覺，咦，即係有聯署出現嘅，即係有我 space 嘅時候嘅，即係哇，講埋添，即係有我自己大專學校嘅聯署出現，跟住之後講關於呢條條例嘅嘢。咁我印象中有諗翻，咦，聯署好似係好似散運嘅時候有出現過喎，咁大家就開始由嗰個 comparison 即係有一個聯想就係、是，哦呢件事係咪真係好似同散運開始，即係嗰個嚴重嘅程度同散運開始扯，即係差唔多咁樣樣咧？咁去到考完試，跟住之後喺屋企諗緊啊，好冇翻去咧？又諗緊啊，不如9月先翻嚟啦，當係放下假。跟住之後就睇到12號發生咩事啦。咁12號發生咩事嘅時候咧，嗰下就真係覺得唔得，我一定要翻嚟香港。係，咁因為知道大家都係16號有遊行咁樣，就想趕喺遊行舉行之前翻嚟香港。身邊有好多香港嘅學生，睇住12號嗰一日嘅片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嘅，喺嗰邊。咁喺嗰邊嘅學生無力感亦都好重，因為當講緊大家喺香港，你哋可以選擇出遊行嘅時候，我哋冇得咁做。 我哋想去衝，即係喺前線度做幫大家做一啲嘢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咁樣做。呢個係其中一個感受啦。咁因為可以講感受噶嘛，係咪？係啊，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我翻到嚟咁耐，我係發覺嗰種白色恐怖仍然存在緊啊！我嗰時上機嘅時候，我喺度諗緊，萬一我俾海關截查咗，冇得入境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做？會唔會俾人哋 check 身份證啊咁樣？去到依一刻，尋晚我睇連登喺度講緊話，好似話警方會用一啲新嘅手段去起示威者嘅底，咁我又開始驚啦。咁如果可能我參加過幾次嘅示威運動入邊，我冇戴口罩，冇掩飾自己身份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做？應該點樣保護自己？出唔到境點樣算？點樣翻屋企？咁樣樣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情緒係我係有嘅，即係我係有恐懼嘅情緒喺我心入邊咁樣樣。亦都想回應翻李教授頭先講，譬如話決策機制那個問題，咁我自己譬如話一路喺Telegram 入邊做過一啲，即係譬如一啲嘅觀察咧，好似睇到嘅係 Telegram 咧，好似係一個 back office 咁樣樣，即係大家係會掉一啲 idea 出嚟，但係佢又唔會喺入邊決定話究竟要點樣做，佢咧充其量咧只係一個號召嘅平台出嚟，因為坦白講就係、是。你決定不到乜嘢嘅喺 Telegram， 你冇人嘅話咧，乜都做唔到噶。係啊，所以就好似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好似係一個咁樣嘅平台，就係、是、大家要點樣樣唔將自己計劃嘅目的講得太清楚嘅前提底下，號召到大家出嚟喺某一個地點度，即係喺某一個 location 度。你講話係煲底也好，講話係稅務大樓也好，咁樣樣這個是我的看法啦，但是我也認同，因為當日那次我不知道原來有第一次圍稅務大樓這件事的，原來我去那次是第二次啦，即是也都是很多人講話扭轉民意那一次，我見到的檢討會裡面呢，我是洗了一 round 樓，我就去了煲底了，然後在煲底入邊，即係見到大家，其實一開始大家咧就喺度話講檢討，跟住亦都有好多人話唔好講檢討啦，就講下第二日嘅行動應該係點樣樣啦。咁我自己亦都觀察到，即係呢個過程係真係比較混亂嘅，但係我又覺得係好似混亂當中又好似有一啲人係比較。即係比較 stand out 得到，即係亦都係有嗰種傳，我唔識啊，即係可能係亦都係有嗰種傳統社會模式，就係你一定要有個 leader， 佢如果係比較有魅力嘅話，佢就可以 lead 到成場嘅 discussion 咁樣樣。所以你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你話完全脱離咗社會模式，又好似唔係咁樣樣。咁係咯，我嘅睇法就係咁多。 OK， 好。 先。OK， 仲有好多朋友嘅問題。OK。 快講，係時間有限，快講。首先好多謝大家實際有去發夢有去嘅年輕人啦，咁你哋一定要保重啦，一定唔可以有事。咁我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嗰個 Telegram 總 group 嗰個朋友仔啦，咁佢得22歲，咁佢就被拉咗啦，串謀公眾妨擾罪。咁我希望大家咧響得依度嘅都係有心人，千祈唔好忘記佢，因為佢其實我有發夢知道佢好慘，佢即係嗰陣時係5日冇瞓，然後跟住喺街嗰度暈倒要入醫院，同埋佢個情狀係即係而家基本上大家都知嘅啦，拖長嚟玩，咁即係佢究竟會點咧？即係佢個心理壓力啦，同埋即係好多好多嘅情況，即係佢都未知啊，嗰個恐懼係好大，所以我希望在座嘅人即係。跟住之後，即係有啲咩行動啊，或者咩，大家要支持咯，一定唔可以唔記得佢，因為其實佢食咗呢只，即係佢出咗呢個事，令到大家對 Telegram 甚至網絡安全咧，先至有所警惕。如果唔係佢，

梁凌杰先生的喪禮。我當時今天晏晝我很不好彩地說了一句，我說其實我是很恐懼，很恐懼會有第二次的發生，但估不到今晚就出現了。我們沒什麼可以做，但我想在我們結束之前，我們默哀十秒鐘為這位年輕人，好嗎？OK， 長話短說，我講三句做總結下。第一句呢就是香港是處於一個很 critical、很歷史性的時刻，我想所有人都應該意識到的。今日的我們走到這一步，很明顯不是必然的，是包括 Margaret、包括在座很多年輕的朋友的努力的抗爭，或者不認命。所以第一件事，我想即使在幾艱難的時候，我希望大家都沒有喪失希望，沒有對自己，沒有對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沒有對我們下一代喪失希望，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第二點，我想為什麼我們即使在這樣外面這樣的環境之下，我都堅持要繼續將這個沙龍完整地結束，其實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種精神。我開始所說的就是人是需要思想的，任何的行動都是需要思想的，沒有思想是沒辦法行動的，或者行動是沒有方向的。所以其實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我們這個沙龍其實是想希望大家，其實是實踐或者體現一種精神，就是說即使在最紛亂、最紛擾、最混亂的時候呢，其實大家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將這個這樣的訊息跟大家去分享。今晚是很特別，再一次多謝李立峰教授，再一次多謝所有參與這一場運動，所有今晚參發言的朋友，希望我們這個你有什麼特別？ 我很少發言的，但今次一定要講。我相信今日的事件不是最後一次，今次的事件亦都不是普通街坊，因為外面都聽到，我問外面聽住，今次的事件不是普通街坊來嫌我們吵的事件，這些就是中共的那些手段，找人來破壞我們一個民主商討的方法，即是說這裡已經對中共敲響了個警鐘。所以大家以後再有這些這樣的沙龍，周寶松繼續個個月搞的時候，我相信很多會繼續來的朋友知道的玩法就是一隻手掌拍不響，只要他阻礙不到我們的沙龍進行，不要讓他入我們的內部裡面，只要我們有幾件好像我們的不怕被人濕兩錘大舊的人去圍回住那三兩個搞事的人，不需要答他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的腦是不會討論的，他們的目標就是令到你們的運動進行不到。我希望以後個月來的所有朋友一見到這些人的時候，有怒火的我們自己的人就拉走他，沒有怒火 EQ 夠的人、夠大隻的人去擋住那幾條友，我們的所有對談繼續進行，他就是失敗的了。我就是所以要浪費自己少許時間，大家 好多謝這位朋友的支持，大家放心，我們的沙龍一定會繼續的。多謝各位今晚的參與，多謝曬，大家繼續努力。 OK， 我們今晚到這裡，大家和平散去。 OK， 多謝曬。